小丑，宿醉无糟口，被野花嘲弄，青春流逝一只风，倾城一回眸，消失无影踪，谁在等风来驱散阴霾，谁在路灯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 去